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9月15号晚上呢，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将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时光四重奏音乐会。那这次演出的曲目不但有莫扎特、柴可夫斯基最经典的作品，同时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舞曲和电影音乐。这次音乐会的主题时光，就是要用最精彩的演出和最经典的旋律，给大家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相信呢，大家一定可以度过一个记忆深刻的夜晚。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2场活动，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或者是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号，来免费的获取我们的分享会的门票。在今天的时候呢，我们要继续来聆听的依然是很多音乐当中的经典段落，这就是周一，是我们的串烧时间。关于音乐会呢，最近我们每天都会有不同方面的这些介绍。那现在进入我们的串烧时间吧。第一段串烧是和钢琴这件乐器之王有关，全部都是在钢琴领域当中非常优美的小品音乐。关于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将会在9月15号演出的时光四重奏音乐会，可能朋友说，哎，我怎么样才能拿到免费的这些分享票呢？ 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那样的方式，就是关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号来免费获取分享会的门票。另外呢，还要关注的就是另一个方式吧，还可以关注我们广播之声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里面。从今天一直到下周五，我们每天都会在节目里和大家做个互动，而且呢每天都会送出8张票，每人2张，所以呢会有4位朋友，每天会有4位朋友获奖哦，还是挺多的这些可以和大家分享的这些门票吧。所以呢请朋友们记得每天来收听永恒的魅力，并且呢要记住我们所抛出的问题，而答案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在我们的听众群里面，大家可以来分享。当然了，跟以前一样，最先把正确答案发到群里的朋友会获得我们今天所送出的门票。那从今天开始咯，一共有4位朋友将会获得我们的门票。那其实也是在会议会一群二群都是可以的。题抛出了，就是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段音乐，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来自于莫扎特他的土耳其进行曲。可是就这段土耳其进行曲，它的出处又是哪里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抛出的问题。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听众群，可以关注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进入一群二群都可以，然后把正确答案发出来，头4名朋友就会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每人2张，在9月15号北京音乐广播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的时光四重奏音乐会的门票。 Thank you. 听着耳边这些经典的钢琴小品，其实很多人会回忆起自己练琴的童年，这好像都是在我们小的时候练琴的时候经常会选择演奏的一些曲目。那在我们的串烧时间，永恒的麦粒每周的串烧时间所为大家呈现的也是经典音乐当中最经典的这个段落。比如今天我们还抛出了一个问题，这是我们9月15号北京音乐广播将会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时光四重奏音乐会，这也是我们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2场活动。而且呢，在音乐会当中我们依然是免费向大家来开放的，不过呢稍有一点门槛，就是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回答出问题，而且是每天要在我抛出问题以后前四位回答问题并且正确的朋友会获得我们每人2张的门票。今天的问题已经抛出了，我也看到了有在不同的听众群里大家回复的这个正确的答案。比如说在我们的会议会群里面，还有呢我刚才忘说了，就是我们的黑胶集市群里面，大家都是可以把自己的知道的正确答案抛出的。我的问题呢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其中有一段是来自于莫扎特著名的土耳其进行曲，可是莫扎特土耳其进行曲它是有一个出处的，它究竟是来自于它哪部作品当中呢？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钢琴小品，而是来自于某一个作品当中。告诉我你的正确答案。 Thank you.

此外呢，《侏罗纪世界二》一出好戏，巨齿鲨都超过了10亿，位居第二梯队。《摩天营救》《蚁人二》《狄仁杰之四大天王》《邪不压正》《爱情公寓》《动物世界》六部电影的票房在5到10亿之间，另有十多部电影票房在1到5亿之间。暑期档本该是国产动画的必争之地，但是这些高举着国漫崛起大旗的动画电影却没有一部可以延续大圣归来的威力。主打武侠中国风的《风宇宙》在人物画风和故事方面都存在较大的争议，最终票房报收 1.2 亿，不及低幼动画电影《新大头儿子3》的票房成绩。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贸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回到我们的第二时段，今天是我们的串烧时间，上半时段所聆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乐器之王，就是来自于钢琴的优美音乐小品的串烧。下半时段可能品种更加丰富一些，会有这种像独唱，还会有像一会儿有这种交响乐团的这样的演出的这样的形式。所以呢，在下半时段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啊，上半时段虽然好听，但确实有单一的感觉。下半时段不会喽，来聆听吧。耳边所来听到的，这是安娜奈瑞贝克她来演唱的《我亲爱的爸爸》。听过很多版本，那耳边的这一段是不是你所喜欢的呢？继续来聆听。维拉宗他来演唱的《女人善变》。 La donna è mobile, tu al più ma il vento, un cuore accento, è di pensiero, sempre una mobile, leggiadro viso, in pianto in riso, è menzognero. La donna è mobile, tu al più ma il vento, muta d'accento.Pensier, pensier, pensier.

的魅力，今天是串烧时间，所以呢带给大家的都是很多经典音乐当中很经典的段落，而且今天所抛出的问题也是来自于串烧当中的。上半时段呢，我们聆听了是钢琴的很多优美的小品的串烧，其中有一段很多朋友都非常非常熟悉的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究竟那首曲子来自于莫扎特的哪一首作品呢？这也是我们今天抛出的问题。那答对的朋友呢，尤其是在前四位答对把正确答案发到群里的朋友，我们会为大家送出我们在9月15号北京音乐广播的乐享四季北京音广播音乐会第12场时光四重奏音乐会的门票。那在群里面我已经看到了，其实我们有会一会一群、会一会二群，还有黑胶集市三个群里面，在大家同时计时啊，前四位朋友是可以获得我们今天所送出的奖品的。不过呢，没有得到奖品的朋友也不用特别担心，刚才我已经看到有朋友说我是不是来晚了好像貌似哦，因为我已经看到有四位正确答案出现了。但是呢，我们每天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15号，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抛出问题，每天都会有四位朋友获得我们送出的每人两张门票，所以还是有机会的。 Yours alone, our world. 永恒的魅力串烧时间呢，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音乐呢，除了要分享这些经典音乐当中的经典段落，还有呢就是我抛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来自于莫扎特他的土耳其进行曲究竟是出自他的哪一部作品呢，也就是他的出处呢。在我们的听众群里面，好几位朋友都已经抛出了正确的答案，而且第一时间就抛出很厉害，比如像会一会一群里的青云飘然，还有马克，还有 F100， 另外还有在黑胶集市那边是一个小鲸鱼图案的这位朋友，都是在第一时间把问题答对。这就是来自于莫扎特他的土耳其进行曲，选自第11钢琴奏鸣曲。哎，青云飘然，青云飘然，我突然发现你写的是协奏曲哦，所以可能是没有正确答案。不过呢，马克我觉得也还算正确，他说的是莫扎特的 A 大调钢琴奏鸣曲。那就自动顺延的话，那就是会一会，里面一群里面的功夫熊猫答了正确的答案。所以呢，在今天获得我们奖品的是青云飘然，可能有一点点遗憾了，不过我们还有很长的这些机会，很多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问题和答案，还有就是得到我们的免费时光四重奏这场音乐会的免费的门票。好了呢，再次公布一下，就是今天获得我们奖品的是来自于会一会一群里面的马克 F100， 还有就是功夫熊猫、黑胶集市里面的小鲸鱼图案的朋友，这四位朋友获得了我们今天送出的奖品。那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会继续分享经典，继续抛出问题，希望大家都有好运，得到我们音乐会的门票。我是王卓，明天永恒的魅力，这里再见吧。 秋风送爽，燕莎奥莱金秋独享劲爆折扣，全场低至一折。最低的价格，最优的商品，给您物超所值的惊喜。燕莎奥莱，中国奥莱的始创之源，纯粹购物的理想之所。 从哈恰图良到柴科夫斯基，聆听俄罗斯民族深入骨髓的浪漫诗意气质。国家大剧院2018纯粹古典系列音乐会，大师来了，民团来了。9月13日，著名指挥大师阿什肯纳奇执棒，全能小提琴家莱蒂西亚·莫雷诺倾情演绎，携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续写恢宏浪漫的俄罗斯传奇。诗意秋日，与您共享月之酣纯。订票电话：6655000。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